一星期已过，又到咗离地新闻嘅时间啦。大家好，我系 Titus。咁今日咧，我哋有两个嘉宾嘅，一位咧就系、都熟客啦，就阿 Gloria 已经成日嚟呢度都相当多嘅一个嘅时间。佢系加拿大嘅资深政治评论人嚟嘅。咁另外一位咧就系、是、罗益世先生，罗益世先生，佢系台独分子兼政治犯嘅。咁就系响我哋嘅镜头嘅右手边。咁啊，我们。今天我们的主要的对答都是用国语进行啊，虽然我的国语比较有限公司一点，希望大家见谅，希望大家见谅啊。首先第一个我想谈一谈的就是Gloria， 我们大家都认识相当多了，但是罗先生他我们请他上来，他在1989年、1990年的时候呢，那个台湾解严的时候，那个哪一段时间他相当活跃。我想给先5到10分钟，罗先生你先谈一谈你当时的经验，还有给大家一个简单的介绍哪个时候哪一段的历史，还有你自己那个的经历。所以我现在罗先生，你先问一问哪个时间你做的事情，那个那个跟台湾那个争取那个权力的那个情况是怎么样的。 嗨，大家好，我是罗益世 Columbus Leo。我开始的真正的参与台湾的民主运动台独运动，其实是大概是1980年代到1990年代是的参与很深入的一段时间。那我先退一步来的稍微介绍，我是1960年在台湾出生，在1974年的时候，所以我当时是14岁，我们全家移民到加拿大。那移民到加拿大的时候，14岁算是还是年轻，还是小孩子。不过当时开始接触到西方国家，在民主国家的加拿大是个很尊重人权还有社会公益的社会。我接触到这些的时候，然后再看台湾，发现到我觉得在台湾的许多教育都被欺骗了。譬如说我跟加拿大的同学说I came from free China, the second largest country in the world, 因为在台湾被国民党的教育之下，说是自由的中国是世界上第二大的国家，结果加拿大的朋友跟我们说，嘿，加拿大才是世界上第二大的国家。那我们把地图翻出来看的时候，才发现我在台湾所受的教育所说的这个那时候中华民国的地图和国外所知道的中国的地图和台湾的地图不一样，台湾和中国又是不同的颜色所以对我来讲是的蛮大的一个刺激，好像是在台湾的教育都是很多的欺骗。那在加拿大慢慢的长大读过大学，到了83、84年的硕士读完之后，回到多伦多很积极的参与了台湾同乡会，所以不久就也当过台湾同乡会的委员，还有会长，当时是最年轻当过会长的人。那时候也看到许多人好像不大敢参加，对的，许多人对台湾政府国民党政权的高压政策侵犯人权很不以为然，有的人有批评，不过有许多人也不大敢讲话也不大敢参加台湾同乡会，因为当时有黑名单政策，你稍微批评国民党被报告回去马上被列入黑名单，所以我对黑名单这种的政策对许多人的打击，或者对许多人的那时候的他们的 fear 他们的害怕，我一直觉得说我们人如何能把黑名单这种政策把它打破，所以越来参与越多后来 在参加加拿大台湾同乡会还有世界台湾同乡会世台会的开会之中，我们偶然的谈到以后的世台会年会要到哪里去举行呢？因为世坛都是在的美国、加拿大、日本的巴西这些地方，那我年轻也是可能有一点懵大，就是有一点傻气，说我们到台湾开嘛。许多人其实也惊讶，他说不过有黑名单，我们不能回去啊。不过我们大家一讨论说，我们还是要去冲看，想要把黑名单冲破。因为1980年代虽然在台湾还是有戒严还有 martial law， 不过许多人也是很勇敢的站出来，包括民进党、民进党在国民党不准你阻挡的时候他阻挡了。1986年，那时候我还记得，因为我和太太刚结婚的时候就是民进党建党，所以那也是对许多人也是蛮大的刺激。嘿，台湾在国内有这些人这么的勇敢，我们国外也应该来配合，我们也应该发出我们力量，让台湾的民族运动能够让更多人知道，那我们也应该要打破这个黑名单政策。所以1988年还有1989年，我们两次虽然在国民党的黑名单的禁止之下，我们许多人都用变通的方法，用不同的方法回到台湾，很成功的开的我们的世台会年会。这是对想冲破黑名单是很具体的一些做法，不过当然也有其他的事件发生，譬如第一次回到他们的时候，陈翠玉女士她在北美拿不到签证，后来跑到了新加坡，在国民党的电脑制度可能还不健全之下，到新加坡拿到了签证，不过她一回到台湾就已经的生病，马上入院。啊，陈翠玉女士以前是台湾大学的护理学校的创办者，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台湾人，不过因为黑名单不能回到台湾，那次终于回到了台湾，是在世台会年会开会的时候过世，所以对我们来讲也都是一个很痛心的事情。那1989年我们再次回到台湾开会，会成功开完的时候我和另外一位就是蔡正龙博士被国民党派出400多个警察用催泪瓦斯把我们抓下来，然后送到飞机场驱逐出境。上飞机的时候许多人都看着我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件，然后看到飞机外面有50多个宪兵拿着长枪围起来，他们就怎么回事？我们其实是书生，我们并没有拿什么武器，我们只是想要争取返乡的权利，还有台湾的言论自由，因为我们当时也是主张台湾独立，台湾国会应该全面改选，总统直选，这种到现在还好，都已经许多都已经达到了。不过在当时是必须这样子挑战冲破。1989年底的时候在台湾有立法委员的选举，那如果大家再回忆到当时，其实所谓的立法委员选举也只是 7%， 所有立法委员之中的 7% 7% 来改选，其他的都是国民党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所以需要代表中国的政府，不过不能在中国选举，所以许多这些万年国代、万年立委，当时都说这是个对从哪一个省来的啊，这一位是从哪个省来，我们就派他们来代表，所以当时有所谓的这个万年国代和万年立委，我们当然都大家都说这是不应该。我再次回到台湾，所以1989年底我再次回到台湾的时候，那时候的 国民党这次不是把我抓起来驱逐出境，他是把我抓起来打了一顿，然后把我关起来，起诉国安法。国安法起诉不久后也起诉叛乱，因为主张台湾独立。当时的叛乱罪如果成立，最少是10年。所以当时我们的，我也在想，我们的朋友讲了，怎么会这么严重呢？当然，当时国民党就是想要杀鸡儆猴。我那时候比较年轻，我那时候是29岁。可能国民党是希望如果有年轻人想要出来争取的，这些力量都把它高压下去，或许以后就没有了，所以把我抓起来。我关在里面，那个时候当然是很孤单很 lonely， 不过在外面我的太太和许多的台湾同乡他们发动争取加拿大国会，所以我的案件在加拿大的国会也被许多的国会议员能够提出来在国会讨论，所以也都是列入加拿大的正式的国会记录。加拿大的United Church of Canada 联合教会总会，他们开会的时候甚至有邀请我太太去致辞，然后他们全国500多个代表大家签了一份信，然后派了前总会议长 Reverend Bruce McLeod 到台湾要求释放罗伊斯。另外还有国际特色组织 Amnesty International 他们接纳我为良心犯，也有 committee 他们争取我的释放。还有一个荷兰的朋友荷兰人，他将我的案件在荷兰解释给一些荷兰教会人士，结果他们发起了许多荷兰教会写信到台湾我在关的地方，结果我收到的从全世界寄出来的有4000多封的信来鼓励我，所以这也被台湾的国民党当局也吓了一跳，他们本来想要抓起来高压，希望把大家吓到不再敢这样的参与，结果国际上变成了蛮大的反弹，大家都在讨论，怎么台湾有这种的黑名单政策啊？怎么台湾有这种万年国会，有万年立委，怎么台湾没有总统直选，台湾没有言论自由，你主张台湾独立结果就要关，所以国际上的压力也是很大。我有被关到的1990年底的时候释放，然后回到加拿大。回来的时候的有继续参与许多的这种争取台湾的民主自由台湾独立的运动。其实在那个时代我们如果看台湾1980年代1980、1990年代这些在争取的时候，我们看到香港是在1997年的时候回归中国。97年前香港人民虽然是英国的统治之下，不过还有许多还有相当程度的自由，相当程度的言论和结社自由。不过97年之后中国接受以后，虽然说会给50年的自治，那50年的不会改变，结果我们看到中国一接收马上一直一直一直的压缩，压缩到去年真的爆发了。所以在香港我们看到警察催泪瓦斯，警察打的人死了蛮多的人，我们看到香港许多人尤其是年轻的学生在站出来要争取自由，看到这些在台湾的许多争取过这种的基本的人权基本自由的人士，包括我也因为想要争取这些曾经被警察抓去打过，用催泪瓦斯住过，我们都能够了解在这种 高压政策，当一个政权想要压迫的时候，我们如果没有去争取应该有的权利，我们如果一步要 quiet， 我们只是的安静，我这个政权会继续的压迫。只有我们继续的争取的时候，才有可能去争取到这些应该有的人权、应该有的自由。啊，今天很高兴能够和Gloria的一起来啊探讨台湾和香港我们的互动。啊，我们有许多是类似的，想要争取啊，想要合作的地方。所以呢，我们的也来听听 Gloria 探索。他所做的很多事情，那我们能够再怎么样继续合作，继续争取。 系啦，咁啊，资本上我们听我听罗益世嘅故事，我哋睇到唔少个平衡线啦。佢响呢一个即系响。即係佢爭取權益嘅年代就啱啱好中國六四嘅時候啦，解嚴嘅時候亦都係中國六四啊，跟住所謂蘇東坡啊咁樣嗰啲東歐嗰啲共產國家逐個倒台啊咁樣之類。嗱，而事實上佢亦都提咗呢一個響呢一度台灣同埋呢一個香港嘅移民響呢一度點樣個合作嗰樣嘢？阿Gloria，你有一個你都最近響呢一方面有一啲咁嘅研究啊，你可以分享一下嘛？ 首先呢，今日我好高，我今天非常高兴能够跟那个 Columbus 一块在这个节目里面呢，大家一块互动的交流有关那个台湾和香港。以及到那个国际方面，我们三方面那个民主互动的问题。其实我刚刚最近呢，非常荣幸受到那个加拿大台湾市区的邀请，就这一个题目，就是从台湾228到香港2019，台港相互的历史启示这个命题来分享我自己一些看法。那么我个人呢，我觉得呢，就是我在香港一直都有从事这个社会运动，我对台湾也不陌生，因为其实我也到台湾呢去观选，而且跟台湾的一些社会社运的公民社会的一些机构也有一个很深刻的一个互动的关系。我对那个台湾跟那个香港其实之间那个战略性的互动呢，我觉得之间有很多相互的一些历史的经验，其实可以互相学习。首先呢，因为我当时呢，我是从那个228那个历史事件来谈到香港2019，那么我就觉得有几个方面，我就觉得很类似的。第一，就是台湾跟那个香港其实都是面对一个外来集权的一个挑战。在台湾以前呢是面对那个国民党的集权统战，就统治，就是 Columbus 受到那个压迫，也就是国民党所做出的就是那个坏事啊。那么在香港来说呢，我们就面对一个中共集权的统治。在那个228事件当中，我可以看得到呢，它隐喻了台湾这个独立运动，而且把这种精神发扬光大。在香港来说呢，我就觉得是从那个雨伞运动，就是让爱与和平占领中环的时候呢，也就是强化了香港人，特别是年轻人那个主体的意识跟那个香港人这个身份的认同，特别在反送中那个运动当中，就把这个本土的运动再进一步发扬光大，而且呢，在当中也慢慢的就提出了那个香港独立这个命题。虽然到现在为止，这个港独的运动它还不是一个主流的这么一个运动，但是你可以看得到，平均在1997年之后出生的香港的年轻人，其实他也成为了一个天然独的一这么一个群体啊。那么第二个，我觉得台湾跟那个香港有很类似的地方，就是 对面对着集权的统治的时候呢，其实那个镇压是非常就是残酷的。二二八大屠杀是整个那个台湾历史上最大的惨案，在当时 大概有三万台湾的清英在整个那个运动当中呢就被杀了，而且呢台湾也因此呢进入一个非常长期的一个白色的恐怖。在香港反送中那个运动当中呢，我们也可以看得到香港特区政府在那个北京政府的支持下，他一手硬一手软，一方面就是说、啊、我会用这个警监会来调查这个警报，但是另外一方面他又纵容这个黑警大量的搜捕跟那个暴力镇压这个示威者。到今天为止已经有超过7000人被捕，而且绝大部分都是被控以这个暴乱罪，就跟那个 Columbus 一样，就是说呢他那个罪名可以令到这些被控诉者他可能面对7年以直到10年那个监牢的生那个结果。那而且也有好多千人已经失踪，逃出来的人他也向外公布了他们有不少被虐待群奸以直到被自杀的人也不计其数。在最近香港呢，其实经常发生很多一个非常怀疑的所谓自杀的案件，就是说很多人在海面上，就是包括有一些游泳的一些好手啊，他也是赤裸裸的就是在那个海上裸体就是死了，这些都是非常怀疑。也有不少人从高楼上面被就堕楼，但是没有血，就证明了这其实这些人呢，他在堕楼之前呢，其实已经死去，包括运动好手，就是还有其他很多年轻人也有同样的遭遇。当然也有不少的年轻人被拍摄到已经被偷偷的用这个铁路啊，就是用那个就是送回这个道路那去。那这一帮年轻人可能那个遭遇更不 可想了，就是说可能是会永远的消失去。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得到，就是说两方面我们所面对这个镇压都是非常残酷。对于这个政权来说呢，我就觉得有一个历史的教训，从二二八那个事件当中我们可以看得到，当局会用一些软的一个借口，就是说我们要做调查，就好像现在香港港府说要用这个就警监会来调查一样。那么我就觉得台湾的历史教训就是说，集权的政权是绝对不可以相信，因为这个警监会或者是所谓的调查委员会如果真的出来，不光是会分化了我们运动当中不同的群体，而且呢接着来可能是一个更残酷的一个打压。所以呢这个历史的教训咱们必须要牢牢的记住，因为在这个中共集权底下呢，人民的诉求都被视为挑战这个管制的权威，而会受到镇压的。那么我另外一个说法呢，就是说今日香港明日台湾，这个说法其实是从这个雨伞运动的时候就开始。我们可以看得到雨伞运动还有那个太阳化的运动在差不多同时间开展。我们可以看得到呢，因为1997年好像刚才 Columbus 也说了，香港已经面对着一个就在那个自由人权法治以及到民主啊等等呢不断的被衰退的一个这么一个过程。那么在台湾那边也是一样的，因为台湾在一个国共平台的这么一个媒介，在整个两岸形成有一个跨海协的一个政商的集团，也利用它的经济的力量在台湾收买台商，甚至透过这个白手套的一些集团呢收买政界的一些人做他 中共的代言人，然后呢慢慢渗透到商界、媒体，以及到那个曾建儿，就是来不断的改变台湾这个民主的机制。那么一直到最近那个反送中的之前呢，其实习近平在一月份的时候，去年一月份他就第一次提出来，就是说用一国两制来统一台湾。那么因为反送中香港的经验，也让台湾的群众可以看得到这个中共这种一国两制是不可信的，所以后来呢这种反运动的运动也启发了台湾的选民，结果在台湾的总统大选当中，蔡英文就是以高票得胜，这个也是台湾那边台湾的民就是就是民间呢，就是说也学习了香港的经验，觉得今日的香港也是明日的台湾，所以我们绝对不可以用就是相信中共或者让中共那些代理人在这个大选当中得胜。 好了，咁啊，基本上呢，双方台湾跟香港都分享了他们各自在他们争取那个自由权益独立方面都有一个理论，所以而家我哋嚟咗，即係個立論都已經喺度啦。咁所以其實咧，我哋嚟緊呢一，我哋時間差唔多，我哋下一節翻嚟嘅時候咧，我就會想大家溝通啊，互相傾下啦，即係大家講一講，就係究竟我哋喺呢度，我哋喺加拿大，即係羅益世先生都移民咗嚟加拿大，我哋都喺加拿大啦。咁我哋點樣去喺呢度去大家合作去？得到呢度嘅國會議員注意，呢度民眾嘅注意，進而去協助我哋自己個別嘅香港或者台灣嗰個家鄉，去點樣去爭取呢個民主、獨立同自由。我諗呢個會係我哋跟住第二節嘅時候咧，我哋會討論嘅問題啦。咁呢一節嘅時間差唔多，我哋下一節翻嚟同大家再傾過。 由十二號開始咧，就我哋有大力咧就推外賣。咁新蒲崗外賣自取咧就全單九折嘅，消費滿$100咧就九折，再送一支酒精嘅消毒出走液。呢個咧我哋斷咗好耐嘅，呢個咧係精心製作，有噴霧劑。呢個就係呢一個係乙醇啦、乙醇啦、甘油啦。同埋加雙氧水，照足香港 U 嗰個比例構成嘅。咁如果你新加入成為 Storeit 我哋嗰個 App 嘅紅米會員咧，就85折優待添。外賣送貨嗱，呢啲咧係自取嘅。如果送貨咧，每張單消費每$100咧，就可以送去某啲指定嘅地點，就送一個例湯俾你添，同埋一支捽手液，每$100都係咁樣樣。咁新蒲崗咧外賣送貨咧，新蒲崗邊啲地方以前唔送嘅，而家都送埋咧。我哋請多咗夥計去送貨，就係雙喜街、大友街、五方街嗰啲工廠大廈、六合街、八達街、三竹街、景福街、係彩怡花園呢啲地方咧，全部列咗入去我哋送貨去嘅行列。三間時代冰室、九龍灣有得送外賣。炮台山和馬鞍山要自取的，不能送的。無論外賣或者自取，每一單消費滿$100就可以獲派一支捽酒液，每一張單消費滿$200就可以獲派兩支捽酒液，如此類推，派完為止。